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成交额不足900亿，创近3年新低。11月份乘用车销量同比下降16.1%。 ST 长生将强制退市。在今天的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上市公司那些关键的财务指标。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今天两市微幅高开之后维持震荡整理的走势， 5G 概念股表现活跃，全天领涨两市。盘中金融股虽然快速拉升，但是依旧没有改变市场震荡的格局，整体上呢是热点稀缺，做多意愿不足。沪指的成交金额不足900亿，创近3年的新低。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594.09点，上涨0.37%。深圳成指收于7685.40点，上涨0.79%。创业板指数收于1338.08点，上涨0.85%。今天的成交量是854亿，上一次的地量成交量是9月17号的869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投资学院的首席教授王宁，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你好，张璐老师。我们讲整体上这几年由于沪指的权重股的有一些资金在做，所以说沪指是失真的。所以我今年开始一直让大家关注的就是创业板的指数。创业板指数目前从浪形来看呢，应该是在走一个西浪。那么 A 浪的下跌呢，是从这个11月16日的1415点开始了，走了7天。那么按理说，现在这个 B 浪下跌，从12月5号应该是时间等长，是应该到本周五。但是我们发现，按照目前的这种缩量的震荡，除非接下来出现中阴线，否则，A 浪的低点呢，在10月26日的1296.03点，很难在周五达到。所以我个人认为，本周最后的两个交易日呢，都应该是观望为主。如果说短线要想见底，我认为也得在下周的周 中间的这个位置，周三周四这样，这是我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嗯，我们看这两天市场的这个热点不多啊，缺少龙头效应，那您对于后期的热点有什么样的判断？ 好的，整体上说中国股市比头些年应该走得非常好，因为以前外部的股市涨我们震荡，人家下跌我们加速下跌，这段时间美国股市应该说破位了，我认为美国股市进入技术性熊市，应该有熊一两年以上。那中国股市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抗跌了，应该是在一波上市上升趋势的调整。那么如果说到热点呢，我认为主要还是这几年超跌的中小创的优质的底部的科技股，包括虚拟现实，包括超跌的互联网等等，因为他们本身质地优良，这三年业绩很多是增长的，但是股价却下跌了八成，啊，跌得多，但是业绩却很好，这就是我们给股民朋友就是选股的一种参考建议。 嗯，在这个阶段持股，您认为需要拥有哪些心理素质？ 现在按理说我们反复讲了，我们只做上升趋势，任何的横盘震荡我们都应该出局观望，所以对于普通股民来讲，现在不是持股的时间。 嗯，好，什么时候您认为会出现明确的机会？明年吗？ 好，明年肯定会有一波中期反弹了，等不用等到那个时候，就是说现在 A 浪调整了七天嘛，到这周五时间等长，但是空间上还不够，所以说加上补一点空间的话，打到1230点到1240点之间，我估计得到下周中间那个位置，那个时间如果说放量启动，我认为就可以再次进场。 嗯，好，近期呢也有一些重要的会议要召开啊，结合刚才您所谈到的那个时间点，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好，谢谢王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 谢 您， 谢 谢， 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是181.32万亿元，同比增长8%，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低1.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 余额54.35万亿，同比增长1.5%，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2和11.2个百分点。流通中的货币 M0 余额是7.06万亿元，同比增长2.8%，当月净投放现金457亿元。1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99.3万亿元，同比增长9.9%，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33.76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7.1%，同比高出1.8个百分点。今天美元指数失守97关口，在岸人民币收于6.8990，上升145个基点，上一交易日收于6.9135。今天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7.92元人民币。中汽协表示，中国11月份乘用车销量同比下降16.1%，销量报217万辆。11月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13.9%，销量报255万辆。11月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同比增长37.6%，1到11月份同比增长68%。与11月份国内钢材价格大幅跳水的市场情况不同，水泥价格延续了9月份以来的强势走势，仍然不断地刷新历史高位。目前，国内的 P0 42.5 散装水泥价格已经高达每吨540元，年内最大涨幅近40%。在错峰生产、缩减供给的背景下，12月初国内水泥市场供给量一度达到近5年的低点。企业吨盈利水平达到200元以上，创下历史高位。不过，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淡季来临，进入12月下旬之后，水泥价格不排除跳水的可能。统计显示，今年11月份挖掘机销量达到15877台，同比增长15%，环比增长4%。1到11月累计销量同比增长48.4%，已经超越了历史最高水平，在2011年的年度销量。 这个月的23号就可以在线购买春运第一天，也就是2019年1月21号的火车票了。为了给购票提供更多的机会，12306将推出候补购票。旅客遇到车票售完的情况后，可以在12306平台登记购票信息，支付预购票资金。如有退票、余票，12306系统将自动购票。无论是购票速度还是成功率，都将领先于第三方抢票软件。近期，股指期货交易规则迎来了松闸。12月3号，中国金融期货交易公布一系列股指期货交易调整，比如将沪深300、上证50股指期货交易保证金统一调整为10%，中证500股指期货交易保证金标准统一调整为15%等等。在多位基金人士、投研人士来看，这次松闸将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市场交易的活跃度，有利于吸引更多长线资金和国际资金中长期持有 A 股，平滑市场波动。业内分析人士也表示，股指期货交易规则的放松使得机构资金在操作上的束缚减少，一个交易活跃的股指期货市场有利于帮助绝对收益资金进行套期保值，也有利于长线资金进行风险管理。此次松绑有利于资金进一步流入相关的 ETF。 当前交易最为活跃的股指期货品种就是沪深300，此次调整沪深300 ETF 受益是最大的。根据万德数据显示，华夏沪深300 ETF 当前规模超过240亿元，占全市场沪深300 ETF 总规模的26%。今年以来和成立以来的年化超额收益都在100亿以上，沪深300 ETF 中排名第一。四季度以来日均成交金额3亿元，是不错的沪深300 ETF 投资的标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ST 长生公司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事先告知书，深交所拟对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北京市统计局近期开展的关于双十一网购消费的电话调查显示，有47.6%的被调查者参与今年的双十一网络购物节，居民的网购消费趋于理性。据了解，此次调查范围涉及全市的16个区，调查对象为18周岁至65周岁，且在本市居住半年以上的2000名居民。数据显示，有66.1%的被调查者是因为有实际的购物需求，有64.5%的被调查者因为双十一优惠力度大。消费者网购的商品种类趋于多元，但更倾向于日常生活所需。超过半数参加网购的被调查者在双十一购买了日用品、服饰和食品饮料，购买奢侈品和贵金属用品的被调查者比较少，只有4.6%。从购物金额来看，消费金额大多在8000元以内，其中在4000元以内的最多达到80.1%，消费金额超过12000元的最少为1.3%。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买什么呢？为什么买呀？ 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资深交易人钟健，钟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 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哈，也是钟先生非常在行的一个领域啊，就是怎么来看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当中的一些关键数据啊。 是的，是的。 但首先呢，还得分析分析今天的这个大盘情况哈。今天的这个大盘成交量呢是创3年的这个新低啊，您怎么来看最近这样的一个弱震荡的态势？ 首先我觉得最近那个态势，如果大家观察的话，有几个特点啊。第一呢，在股指反弹的时候，一般呢在接近2700点的时候，一般呢都没能突破，首先一个啊， 就是上档的可能如果从箱体震荡呢，2700点可能是个坎儿，就是如果反弹到2680-2670左右的时候，咱就可以先出来，如果做波段。但同时股市下跌的时候，指数呢看跌破2600以后，就在2500点之间这个环节到2500到2600之间进行一个震荡，就是再往下突破，突破2600点以后再往下狠的突破也不太容易。 嗯， 这个目前你看从成交量这种状态看，可能目前呢是无论做多的还是做空的都比较谨慎，而且现在年底呢，从以往特点呢可能资金开始回笼，这样呢可能对这个行情推动呢可能有一个大的行情出现也不太容易。但是呢，如果投资者非要参与的话，这个波段行情我觉得是可以参与的。现在因为你看，如果听我节目可能今天整体我一直看空的，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目前指数调整的这个情况以后，可能我觉得这个做空的力量啊应该基本上释放差不多了。未来呢在19年能不能有波行情现在不好推论，但是有一个点呢我就注意一点，就是咱们说呢，以及是说在98年是熊市，08年熊市，2018年呢反正走到现在这市场至少不能说是牛市。那同样呢，这个对应99年的时候，1999年519行情，如果老股民可能知道，当时大盘指数从1043点打到1700点，有70%力度的反弹。而这个09年的时候也有波行情，当时08年的最低点位打到1664点，这样开始反弹，在08年年底、09年年初的时候是在1900点、2000点左右这个位置震荡。那么最终09年反弹到3478点，咱如果姑且按。如果说姑且按这咱这个像这个假如是从2000点开始算的话，那反弹力度70%左右。就是09年的反弹力度是70%，09年也是70%。那么19年如果有一波反弹的话，我想呢或许能有一波反弹啊，咱们看这形势或许应该也有机会在里边，具体力度多少那么咱们呢只能拭目以待。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就是说目前指数啊再往下跌呢不太容易了，已经，就是因为做空力量基本上释放差不多了，再往下砸不容易。但是目前那个呢做多，现在可能这方面资金方面的原因，因为每年大家知道从这个年底到春节这段时间，做多呢不是很踊跃，资金开始回笼。 是， 但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什么呢？就一个震荡的过程。我觉得投资者两种选择方案，一个选择呢，我先非要参与 ，OK， 那可以参与，咱就在如果指数跌破2600点，咱就可以参与一下，买点。同时大盘反弹也别太多，反弹个70-80点到2700点左右的时候咱赶紧出来做个小的波段。这个利润虽然你看好像利润不是很高，但是如果坚持操作的话，这滚动操作可能也有点利润在里边，至少比咱们那个存款利率要高一点，这是一个 选。但现在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你以什么作为标的啊，要不然的话呢可能今天涨明天被套。您刚才谈到的是指数的这个涨幅， 对对对， 那是不是以指数作为一个标的更好一些呢？ 我觉得可以做指数做标的。你比如咱们现在这些基金，就有些品种啊比较好，你看像这个比如说 ETF 指数，比如说咱上海的有上证50 ETF 510050，同时呢这个深证有这个15990-15992，这是中小板和深证的 ETF， 同时上证还有510180，这也是它的一个上证 ETF， 创业板也有的15991-15，那也是它的创业板 ETF。甚至现在这品种越来越多了。假如我愿意做港股，过去呢可能你到香港开户，当然现在可以通过沪港通等的情况。其实港股也有 ETF， 510900是 H 股 ETF， 大家可以注意也可以操作。如果说看我港股的话，是你说看我美股，对美国股市感兴趣 ，OK， 那513100这是纳指的 ETF。就是这纳斯达克指数，这都有 ETF 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个作为刚才我说为什么从指数点位来说，那的确你要说个股，咱说这个，也许你抓不准的话，可能你这股票大盘反弹，你这股票不涨有可能，这是属于呢很难受。但这时候做指数的话，只要指数涨，你这肯定会有收益在里面，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啊作为投资者参考啊，就是咱的思路面放宽，这个别拘泥个股，因为个股现在可能你不好判定，但指数可以判定。经常告诉说这个，这个轻大盘重个股，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轻个股重大盘的时候， 就是你看不清方向，但是呢又对于未来还挺看好的话呢， 对对对， 你只能选择这个， 对，这是一个 重要的 短期操作的角度。如果从我刚才说预计呢，可能在明年会有波小的反弹行情，注意是小的反弹啊， 不会像1415那个大盘涨200%-300%，好像看不出来迹象，目前至少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一个小的反弹的话，咱现在呢可以，如果从指数基金现在可以进行布局在里边，就是如果长期布局，现在可能正是低点的时候，在目前的位置到这个春节之前，就是陆续买点放着不动，或者咱要做哪怕做个定投的形式，就指数基金定投，每月买点，根据自己情况，这样呢也可以做一个埋伏。这样如果一旦有一波行情爆发，如果咱分析对，如果咱就是蒙对了啊，咱不敢说分析这词儿，说蒙对了或猜对了的话，或许有个收益。而且即使说错了，我想在这个点位呢，我想下跌空间有限。因为你看，首先咱这个2014年那波行情启动是大盘指数跌破2000点以后启动的，那么2000点呢，可以说当时一个底部，可以说是啊。那现在指数在2500点左右，那么这时候估计即使下跌到2000点，可能20%左右，仅此而已了，也不会太大的幅度了，已经不会像你啊从这5000多点跌下来那么惨。这时候风险基本释放了，这我倒觉得这时候呢可以大胆参与，而且经过你看一年的这种。2018年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任何反弹机会的市场，以后市场确实有足够需求在里面。这大家可以琢磨。 曾经我们也分析过，就是政策底和这个市场底中间哈、能间隔多长时间啊？那么有人说呢，时间在3个月到6个月之间啊。那这么一推算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这个对于底部啊，咱这政策底要市场底以后，咱们注意一点呢，就咱们我给大家建议注意市场人气指标。如果说在人气指标极度清淡的时候，那可能就大家都不愿意谈股票的时候，可能往往这底部来了，就是谁都不敢参与的时候。而市场特别火热，每人都大家都谈股票的时候，就顶部的时候。这边呢，我有一个小道消息啊，就我一朋友在家证券公司工作，说他们那儿有一小姑娘呢，就是跟客户沟通嘛，因为正在拉客户嘛，后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发现那个客户把他拉黑名单了。就这个现象，就是当时我们那朋友跟我说的时候，好像觉得这怎么着这情况吧？ 这工作太难做了。 对，是一个 业务 另外角度看呢，可能是一什么呢？因为证券公司啊，不管怎么就是咱都是，毕竟属于国家队这情况，跟那个有那个私人投资公司那个骗子公司不太一样，对吧？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靠谱的。 这私人投资公司以及骗子公司不太一样。 对，对，可以这么说，对，这措辞不太准，就是像有的一些投资公司啊，或者这种情况可能。现在咱们有时接着骚扰电话，肯定直接拉黑名单。但证券公司毕竟还是比较靠谱的，可以这么说这情况，对吧？相对工作人员都是国家的这个工作人员，而且可信度比较高。而这时候都面临一个客户不认可被拉黑名单的情况的话，我想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市场冰点的一个特征，极度低迷了。但这个背景下，我觉得咱们呢，就是投资者可以布局。这个有个。例子啊，在2005年就上轮牛市的时候有个现象，当时呢也是类似于什么情况呢？当时一个朋友给证券公司一小伙子介绍对象，介绍女朋友，当时那时候通过相亲朋友介绍，结果女方一听说男的是证券公司的，说不见，因为那时候股市极度低迷，觉得证券公司没什么前途，到那个程度了已经。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这有点类似，可以比啊， 2005年啊， 在这个、 那会儿电信企业比较好。 对那个 银行比较好。 对那个时候呢，就是股市是998点。 要说中国移动，那肯定都去了 啊。对，没错。但是这个有一个好笑在什么地儿呢？在2007年，就证券公司这小伙子结婚了 啊。 结果后来我们参加婚礼，看那对象呢，就是当年介绍那个就是他不见的那个女孩 哦。 而这个当时可能这俩都不知道这事儿啊，就是不见就过去。当时介绍人呢，就是里面后来跟我叨了，这时候当时就是。怎么当时我给介绍就没成，怎么别人介绍就成了？那意思人见都没见吗？ 那不一样了呀，是吧？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呀。 2007年是股市到6000多点的时候，2005年是900多点的时候。同样这两个人，这情况，这个就是从缘分啊，好像走到一起了。 只能祝他们幸福了啊！别的我 不 能评论了， 这不能给评论。 已经在一起了， 不能挑拨人家夫妻关系，不能干这种事情。对， 好吧啊。以前的就过去了，好吧？ 是， 确实这也能够看出来，就是市场的这个人气指标， 对 是吧？ 没错。 对，人气指标还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在新闻里所谈到的这个成交量啊， 对，都可以看到，目前成交量低迷也是人气比较 是的 衰的时候， 这换手率啊， 对， 啊，证券公司的佣金呐、 啊，证券公司佣金 这都能看出来， 谈了一点就知道。 是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谈一谈上市公司啊一些关键的财务指标。最近我们看到就是有些公司已经披露了这个年报预喜的情况啊，有这个很高增幅的， 1000%的哈，2000%的，也有30%-40%的啊。 嗯嗯。 那么您认为哪些财务指标能够看出来一家公司的获利的能力、偿债的能力、扩展经营的能力，还有公司的经营效率？ 我觉得这个财务指标要注意呢，咱们一般关注可能比方说利润率，每股收益多少，但这个注意可能是有个假象在里面，有时候呢利润很高，但是呢结果呢其实最终的股价位置走得不好啊，为什么原因？这一方面可能市场波动，另外还有它这个就是其实它有时候利润率里边利润这边掩藏了一些其他东西在里面，举个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啊，这个某家上市公司不说哪家了，当然公布的这个财报，这个利润呢同比上涨了48%，那么主营利润是48%，什么其他根本就50%，非常不错。但是有一个数据，就是现金流，是负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分析这后来这股价呢，尽管说出现利好，那股价是高开低走，为什么呢？后来有人分析，从现金流角度，这个企业因为当时那是一个涉及房地产的一个企业，因为如果现金流跟不上，可能面临一个一方面，当时房地产调控嘛，说现金跟不上，可能面临是不是有可能出现这个资金链的能可断裂的情况，要担心在里面。因为有时候你要看利润，的确有的可能是不错，但从利润指标有些它是比如代摊摊到后边的，有的是可能是能前面等的情况，有些这个花样在里边。但是现金流呢，可能实际的就是体验你有没有现金跟进。从银行角度，作为信贷银行信贷角度啊。他给企业放贷款的时候，他一个是看利润表，但只是跟他指了一个参照，一般企业什么利润如果说好肯定没问题，但是人主要看现金流量，因为涉及还款能不能还得上啊，您这个资产能不能变现，你们刚才说那是房地产企业，他的问题就是房子变现方面怎么样，毕竟房子变现不那么容易嘛，这时候可能各方面不太认可，最后出了业出了数据以后的股价还是一个下行走势。 那可能有人要问啊，他不是利润增长那么多吗？那利润是钱呢，钱都哪去了？为什么现金流还是负的呢？ 但因为你看，很简单，比如房价上涨了，这时候呢，肯定他这个拥有这资产的他的库存嘛，就是房子积压，这肯定就是价格上去了，对吧？显着利润提高了，但是这东西能不能变成现金，就是这是很重要。你如果不能及时卖出去，尤其当时可能在房地产方面调控力度比较严的时候，可能相对卖不出去，或者自己吸售不想卖。 就说作为房地产来说，他建好的房子还没有卖出去，但是因为房价涨了，好比房价涨了一倍，是吧？ 对对对。 那么同样会体现在他的利润率当中， 利润上是一个上升了这情况。而且呢，有时候呢，当时后来这个房地产公司出事儿什么的，有时候出现一个有人查出来可能有这个被查有涉嫌骗贷啊，涉嫌他是怎么着让自己的员工 去买房， 去买房的贷款，贷款可能最后通过房贷吧，这运作过程中后来可能披露这些情况。你对它产生负面影响在里面，那为什么这个情况？就是你要利润是很不错的嘛 ，OK， 那么会有这种情况，就是现金流可能运营方面 好， 有可能支持不上去了，这要注意这点。 当然还有很多关键的指标哈，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来谈的就是也是和现金流有关的一个指标，叫应收账款，是吧？都卖出去了，就是 钱没回来， 都赊着呢， 对，这是最难受的。 好，稍后见。 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 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其实上市公司的财报啊，就像是他的账本一样，也是他阶段性的工作总结。作为投资者，作为股民，一定要学会看企业的财报。当然这中间呢，可能也多少啊会有一些不真实的情况出现，或者是有一些水分的情况出现，这就需要大家用专业的眼光啊去进行辨别。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资深交易人钟健，请钟先生为大家来挖掘挖掘啊，如何来通过报表找寻优质的公司。您好。 您好您好。 那么刚才我们要说的应收账款啊，进广告了。您跟大伙儿说说应收账款它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这个应收账款呢，什么感觉？租赁税该收没收回来的，变相人家欠咱们钱，这个你要从利润角度，可以也算是收益，是有收益在里边，这还没有兑现，但是收益如果从这个做账的时候可能有个体现在里边，但是注意这个应收账款中可能有个问题，就是你看这应收没收回来。那为什么收不回来？有一种情况呢，可能正常的周转有可能。你比方咱就以造酒的企业为例吧。那么这造酒这个呢，有的比较好的企业是什么呢？你得先给我钱，我给你酒。有的可能相对来说偏弱一点，怎么着，把这酒先放出去，你卖完以后钱再给我。这种情况，那后种呢，就是别属于应收账款。这时候因为东西是放出去了，已经货已经卖出去，但是钱没回来。那这个呢，可能潜在有个风险，就是如果这销售不是很顺畅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在里边。你看咱们呢，就是前段时间有一家酒类比较好的企业啊，结果利润就是三季报公布的时候，好像是利润增长2%，也是增长的。但是呢，股价呢，当时我记得公布以后，当时股价是跌得比较凶。这个怎么样？可能就是说从财务报表角度看，利润表面是一个比较好 OK， 但是可能其他细的数据方面是可能有些问题在里边，就是。仔细看这推敲各种数据的时候，所以大家注意看，就研究各种数据，注意几个点，一光看一个表面给你披露出来是一个，因为咱们的多数投资者朋友呢，相对来说对不是学财务的，而即使说学财务出身，可能财务报表啊就是比较深的，未必能够发现一些问题在里面。咱们注意呢，就是他这一些其应收账款、什么应付账款、预付款这些东西， 一会儿我们还要问您这几个问题呢。 这个都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几个数据。你比如像这个应收账款，刚才说情况，等于人欠我，等于我东西货卖出去，钱没给我呢。什么时候给我？这过程有时候咱这钱，像朋友，咱说有点类似什么呢？你把钱借给朋友了，说朋友说到时候把钱还给你，但是什么时候还啊？对吧？你要还不上，钱只要一天没到位，那可能这事儿一直不踏实。有可能如果出现某种特别情况。咱打比方说，我这企业这时候倒闭了，可能钱回不来嘛。当然，这种情况出现概率比较低，或者有时候比方人家拖欠拖着不给你，就是老赖，那也有这个情况。但有时候这可能对导致企业的现金流，如果一个企业的应收账款过多的情况下，就说明现金流可能会出问题。就咱们前面举例子，可能利润是上涨的，没错 ，OK， 都没问题，但是这个现金流是负数，因为你现金没跟上。 应收账款要是零好吗？ 应收账款是零，我觉得呢， 没卖出去东西， 一个可能没，就是一呢，如果有的刚才说有了， 或者是卖出去都回款了， 卖出去都回款是好的， 嗯， 但如果说的是要是东西没卖出去，那就库存积压比较大， 嗯， 再看另外几个指标，你们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这几个指标看，就是这个资金存货周转率，就是刚才如果说应收账款呢是零，不存在应收账款问题 ，OK， 那咱看存货周转率情况， 嗯， 如果存货周转率很快很好，这数据越这个数据越大越好。表明这几个货都卖出去了 ，OK， 这是很好的 OK。但同样，如果存货周转率很慢， 嗯， 积压比较厉害，你比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的，一般的流比是一是比较理想的，大于速比大于二比较理想。那这个情况，如果说数据不是这么回事儿，那可能这有看到问题了，就是说可能存货不能及时卖出， 嗯， 那最终呢不能变成这现金，那也会带来问题等等情况。 这跟那个餐饮企业所谈到的这个翻台有点相似。 对对对，这就是所有指标，咱就是说叠叠的几个指标连在一块看， 嗯， 这样呢可能会有一个 对 相对比较好的这个结果在里面。 确实啊，我们要综合来看，那么前提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哈。 嗯、 还有叫预付账款，刚才是应收， 对， 还有预付，这个怎么理解？ 预付这个注意啊，就是两种情况了。注意一种呢，可能比方说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或者是这种量可以，比方说进货先。打点款过去，人家备工备料，比如说这工业生产方面，对吧？或者有些制衣企业制造服装的，这时候你先给我点钱，我说买工买料，这是一种，这是很正常的预付款。 嗯， 这个呢，正常可能构成 OK 的情况。 嗯， 但有一种预付款要注意小心在什么地儿呢？就有时候刚才说，有时候可能是信用风险在里边，有时候出现什么情况，可能个别企业的这个结算的时候不是很痛快，这导致人家不愿意跟你合作，怕到时候出问题。你得预付点钱过来， 嗯， 就从这个担保的角度，类似定金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那么可能对企业是不好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各种资金你存存，你的钱毕竟也出去了，对吧？出去必须这可能，而且可能涉及你的信用的一个缺失，导致呢人家对你这时候要有点预付点，要不然不肯跟你玩了 啊。 那这个背景下可能也是不好的，就是可能出问题。 就是预付款。 就两种情况看， 两种情况跟刚才那个是对着来的啊，对着来的。你要是没有预付账款呢，也有可能你东西都没有怎么去 对对 合作是吧？没有交易，你预付账款太多的话，其实也占用你的 占用你的资金，而且这情况其实有时候像这个应收账款，就是应收应付呢。作为应收款呢，就是对对方而言啊，就对方因为应收对应应付吧，对吧？咱这就从应付款来说，应付没付的钱， 嗯， 对我们企业而言是什么呢？这可以无偿占用这笔资金， 嗯， 就是贷，就从如果从贷款率是贷款率是零的一笔资金，应付款的情况， 就我拖着人货还没给钱呢， 但是这变相等于我这占，我这等于是灵活使用资金了， 嗯， 同样应收款的时候呢，变相什么对方等于是灵活使用你资金了这情况， 对，哎，这个要分着看啊， 对对， 就跟你用信用卡似的。 对， 像我先透支一部分钱花了，东西买回家了。 对对， 银行呢替我把这账给。 对对对， 也不一定都结啊，银行它也 对对对 它也有周期、啊。 就各种情况，那么这个类似像有时候可能涉及的情况，如果应收的对方不能及时支付，可能最后呢下一次交易或者你得先预付款，就用这些情况出现、 嗯。好，我们再来看啊，什么是待处理财产净损失？ 这指的什么？就涉及资产啊，某种资产，最后它的是什么呢？可能最后。他的收入方面，创造收入方面，抵掉费用以后啊，是负数在里面。 嗯， 就是资产最后应该是没某种进了某种资产，他没有最终的一个收益在里面。 您举个例子， 这个你这个打比方说怎么像有时候像这个企业有时候比方设备进某些设备以后，最后可能预计能创造一些收益在里边，那是但是可能就是费用，就是磨损各方面，最后导致可能不像预期那么好。 嗯。 最后导致本身这变得亏了，而且因为本身这个固定这个设备资产什么，它涉及什么有一个摊销的问题在里边， 嗯， 就涉及递延各方面，可能最终呢可能算账可能表现不是很上算，这种情况有时候可能引进设备涉及有时候这种功能性贬值， 嗯， 就是咱贬值就是实体性贬值，可能自然磨损是一个， 嗯， 但新进的设备不涉及这个实体性贬值，涉及功能性贬值，可能这时候技术更新有些可能已经不再适合这个发展需要了。你比方过去那 BB 机比较好， 嗯， 但现在变成手机了， 嗯， 那时候那 BB 机可能现在逐渐就要退出历史舞台，这可能就面临一个就是不可能创造过收益在里边， 好， 这可能带来一些麻烦。 那这个是不是如果量一下子上来的话，就要格外引起注意？ 对，就有可能它这设备更就是本技术更新方面， 嗯， 因为现在不断的创新嘛，这个绿色环保等等进入各种政策在里面，但是企业呢本身要推陈出新的过程在里面，尤其在这个。在这个环境可能相对比较不是很好的时候，更要打出条路吧。这过程中，而有时候像这个有时候 过去设备怎么处理。这打个比方说，在什么是特明显的，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过社会发展过程中啊，最初英国法国是比较牛的，但是后来不是后来是德国美国起来了。起来原因主要一个原因什么呢，就英国法国开始呢，本身它也发展比较好，但是它设备各方面都进了以后啊，它现在呢没法淘汰， 嗯， 因为但是一淘汰可能损失更厉害，就刚才说可能变成净损失。而德国法国这德国跟美国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进新的设备， 嗯， 那这时候可能效率远远比这个英法要高， 嗯， 这样导致你看咱们在一战的时候英法是比较牛的，但是最后一战打完以后，英法逐渐老大帝国开始衰落，美国开始崛起的过程在里边。你包括德国，咱客观说，虽然是二战的元凶纳粹啊，但就当时德国的工业在一战以后，尽管是战败国，它有所发展在里边。就涉及可能设备更新方面能比较及时，有时候前边发展比较好的企业，刚才说的原来可能绩优股为什么走不行了， 嗯， 就它的设备各方面原来的优势可能劣势了，那这东西它不可能淘汰，如果一淘汰以后的损失更厉害，只能用这东西在里边，而其他的新型的用的新设备这样比它所超越的里面。 好啊，这个是值得大家引起重视的一个 关注的这些东西， 啊， 对对对 指标。还有人说啊，我们经常看到财报里面有一个叫做待摊费用，待就是等待的待，摊就是摊薄的摊， 摊薄摊销，待摊费用递延资产， 摊递延资产， 这个，对对，这指什么啊？咱打比方说，嗯，咱就是企业刚成立，比方说进些设备，那边电脑， 嗯， 电脑完了，比方说这笔记本也好，甭管多少钱吧，一般这过程这笔记本这东西一般不是一次摊销完的，从财务角度可能分个几年逐渐摊销成本，这是待摊的过程在里面。这可能比方说10000块钱，今年可能我记2000块钱，明年再记2000，这是5年的摊销完，这是待摊。在这过程中啊，其实呢，他注意的什么？如果他面临一个就是快摊销完了以后的时候， 嗯， 就是现在正常，因为进的设备刚开始比较好的嘛，肯定是电脑这东西肯定进都是比较好的。但是比方5年以后，或这就是注意他的时间点，注意看啊，待摊的过程中一个情况，可能这时候可能正常怎么计成本都计进去了 ，OK 没问题，他不会一次计成本吧？比方说可能是每年计多少？ 嗯， 有时候他好在什么地儿呢？如果设备到5年以后，比方电脑啊，比方10000块钱。到5年每年是2000的待摊的话，那么到5年以后 ，OK， 这就没有了。 嗯， 但这个电脑你还在使，对吧？咱一般 电脑还是你的资产， 而这个过程中可能其他就变相就是有点收益，这不存在成本问题了。 嗯， 这是好的地儿。但注意点什么问题？如果这设备5年的逐渐的 报废了， 报废可能逼得你又得换新的时候， 嗯， 可能比较麻烦。这个过程中， 嗯， 这要给注意。 好，递延资产， 也跟这类似情况，待摊递延都是这个相对这概念在里边。 好， 就是一个摊销问题。 是这个其实啊，考虑的都是企业的这个生产 成本的问题，财务运作方面，就是说财务报表， 啊， 有时候你为什么咱说财务报表，有时候你看这利润表，如果说数据在里边，但现金流为什么不对？ 嗯， 它有些可能涉及这方面利润，怎么有的个摊销摊保摊待摊的过程在里边，有的可能摊没了，没有这个成本了，但是有可能相对的成本低了嘛，相对利润高了。但是其实在运营过程中的实际生活中，可能这个具体现金可能未必能跟他未必没有现金在里边，是账面上瞧是不错了这情况， 哎。我们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啊，就是要注意一种现象，就是企业它的这个利润率啊是上来了。 对。 但是呢不是说它的市场更大了，东西卖的更多了，它提价了，而是在财务当中处理的这个成本越来越少了。 是这情况。 是吧，就是说原来分5年来摊这个办公设备啊， 对对对， 还有这个生产设备的成本，正好摊的这一年不用摊了， 不用摊了，这方面 一下子就减少了很多钱， 对，成本降低了， 成本降低，利润咔就上来了， 对这情况，对， 也许你会认为这家公司赚钱能力很强，其实 但其实 赚那么多钱， 应该没赚什么钱，所以你看有时候像企业银行的向企业贷款的时候， 嗯， 他注重几个指标，不仅仅看利润，而看的现金流量情况，就刚才我说情况，现金流量到时候能不能每按期还款， 嗯。 你要不能按揭还款，像有时候企业破产是什么情况？资不抵债是一种 ，OK， 这是正常的直接破产。但有的是资产大于负债，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呢，它不能够偿还，就是债权人的这个债务，就是人家要账了还不了了，像银行贷款还不上了。就这时候也是面临问题在里边。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怎么来进行现金流量的分析。 我们讲现金流分几个现金流在里面，首先一个叫经营活动现金流。要投资活动现金流，还有融资活动现金流，这 三 类。 嗯， 经营活动现金流啊，就是日常经营运作中可能也自有资金的运作。投资呢，可能有些小的项目，你比方说这时候可能有机会在里边做点有可能跟咱企业没什么关系的事儿，但这有机会可以做，搞些投资行动可以 OK。 或者我在某个地方投资个公司， 对这情况。那么融资现金流就是本身像这个贷款， 就是银行贷款能不能够贷出来的问题。如果正常能够贷款及时回扣 OK， 那这情况那么是比较顺利。但是如果说这三者呢是应该有一个怎么说，应该是互相都有个支持在里边，不谈不上哪个绝对好哪个不好，都互相跟进。你比如说咱打个比方啊，就是前两年有个那个电视连续剧《欢乐颂二》， 嗯， 那里头当时什么一个细节，当时好像是那个是曲筱绡， 嗯， 他母亲好像弄了一堆房产证是吧， 嗯， 当时跟他老跟他瘸子父亲摊牌说什么，现在公司运作全都是靠贷款，他变相可能把资产掏空了，那意思啊，这样这老曲都是急眼了，后来最后差点离婚两口子。这是什么呢？就是咱说这个，如果企业经营自己的经营现金流全不具备没有的话， 嗯， 如果全靠融资现金流，因为投资嘛，这相对来说咱企业呢可能投也不投，咱可以不投资，对吧？只能靠经营，主要涉及经营和融资方面。如果你全靠着银行贷款周转的话，那最后一旦哪个人家收紧贷款的时候，可能一掐你脖子你受不了，嗯， 哦， 所以这么一个关系在里面， 这很重要，就是手里要有钱，要有现金，不能只靠从别人那举债借来现金。 对，而且自有资金方面，这很重要在里面， 嗯。尽管你能借到，是吧？ 对，能借到，哪天人不给你借了呢？对吧？这情况。嗯，要拆断那补金墙可能带来麻烦在里面。 是，同时有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企业的现金流突然减少，仔细看啊，他做了很多的投资，他在扩大他的规模。 对， 哎，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 但注意这个投资方面呢，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他的一个规模扩大，就有时候表面看是好事啊，的确， 嗯， 就是好像扩，但注意一点，他能不能吃得下去？ 嗯， 就他可以现，注意现金流减少，有的是做了很多投资，投资以后能够及时消化。如果说消化不良，有时候企业有时候在扩张过程中， 嗯， 最后可能是被干掉了，有这个可能性在里面。 就是说，那些都是窟窿、无底洞，老得投钱，然后呢又没有产生盈利，或者说自己的管理能力、生产能力又不到。 收购某些企业的时候，被收购企业有的呢可能是比较好的企业，咱这个战略收购，但有的可能本身不灵了，人趁机会脱手了。 啊，您让我想到了这个格力的老板投资的那个公司了 啊，是是，这 银龙， 对对，反正最后这情况嘛，咱都明白，就在那什么了 好，所以这个呢，还得要具体情况。 我觉得这个就是具体 啊， 就是说刚才财务报表几个数据来看， 嗯， 就是我觉得一点呢，从我知道像银行贷款不光看这个利润表，同时咱们在这个，因为这马上像这个，但是年报快披露了嘛，嗯，现在这年底了嘛， 有的预披露了嘛， 明年呢，可能人家看年报，人家可能都说好，如果如果好，你看着报道。但是不是好，大家从几个指标来综合的看一下， 嗯， 这样我觉得呢要好，别因为有时候任何时候写出文章来，写出来多数都是赞美之词嘛，但具体是不是那回事，那真金白银是咱们掏。因为可能我想呢，如果他明年有一波行情呢，如果啊这情况，大家可能多数会买股票，虽然我说指数基金，但可能买指数基金人不会太多，但买股票你挑什么，这个企业好的好的企业，对不对？你比如像这有些企业弄虚作假，刚才说就是长生这种情况， 嗯， 最后被退市了，那你说你这也许指数涨，您这股票被退市了，那你多冤的话，可能涉及一些情况吧。那么咱们呢有一甄别能力，所以咱们的散股民多数呢可能这方面能力比较弱，那这方面你要多看一看。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建议，注意大家啊，就是像这个财务指标，可能许多投资者呢不是很懂，不是学财务出身，但有几个数据大家呢可能比较简单可以看到的数据，大家注意参考。首先一个是股东人数变化， 嗯， 大家看，因为咱看这个从一个长期看，你比方像这，比方说今年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年报这个数据，看股东人数变化情况。如果股东人数是一个逐渐一个缩小的过程，这是好事，说明筹码集中的过程，筹码集中。但同时，如果是股东人数是一个扩大的过程，说明筹码分散。那这种情况可能这个各种原因，那么咱一般散户朋友可能看不太什么原因，可能看不懂。但如果出现这个迹象的话，如果股东人数在逐渐扩大的时候，一般人感觉股东人数多好像是好事的，但其实不是好事，因为筹码的分散嘛，这过程中，这样呢可能对大家注意就要谨慎了。 嗯， 这是另外呢，像这还是看那前十大流通，前十大流通股东的情况。因为像咱们的现在这个市场主力有什么，像这个基金， 嗯， 券商这些，如果社保。如果前十大流动股东都是这类机构，那我觉得相对来说呢，可能这种股票靠谱些。因为咱们一般来讲啊，说是对着财务啊不是很懂，但是你比较基金公司或证券公司、自营盘、信托等等情况，他们是专门搞这研究，专门的这个有调研人员，有财务人对上市公司研究，甚至有调研经费，甚至他们可以直接到上市公司搞调研， 这过程中可能对企业了解程度要多一些。这同时看这指标也是什么，从一个长期来看，不是短期看，哎呦这年报什么情况。长期看，如果指这个基金一直是长期持有的，或者大量新金进入的，可能未来机会多一些。但如果出现什么呢，有一个出现这个大幅减持的情况下，那可能有麻烦。这呢有一个例子，我觉得是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只企业，当时叫宝泰股份，好像当时也是基金呢，当时大幅就是原来可能基金也持有但不是很多，突然间基金大量增持，可能是它这个各种业绩比较好吧，就股票有个大幅上涨在里边。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得给供大家做一个参考的指标在里边。 但这个呢也有一些时间上的滞后性啊。 对， 你看到的时候也许它连续增持，但是你当你买入的时候他们开始回吐获利了。 不是，这个是基金啊，就是说本身如果基金操作角度，即使进和出之间它有个时间段，因为如果不是某一只基金，可能前十二流动股东角十只都是基金，他们进出不可能步调一致，对吧？因为可能这时候有进有出的过程很正常，但是整个数量是一个往上走的过程中，就是这个数据是一个长期看的情况，这可能有机会在里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利润。利润当中呢也有分主营业务利润和利润总额啊，特别要说这个主营业务利润。这两天我们报道新闻，有一些 ST 公司啊纷纷在卖房子，为啥呢？要保这个壳。 保这壳，对。 啊，但是他们是不是房地产公司呢？不是，他们不是靠卖房子为生的。 对 啊，所以我们就要接下来分析什么是主营业务利润。 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咱这个就是本身它这个主打品种，它这个收益是不是从主打品种挣来的钱？你刚才说，比如 ST 公司，比如说咱假如是啊，原来是假如造汽车的，这时候呢，如果通过汽车生产方面扭亏为盈 ，OK， 这是好的，因为主要优势在这儿。但比如通过卖房子弄点钱，这过程中呢，可能的确壳保住了没问题 ，OK， 但是其实它整体情况并不是很好，现在暂时维持不用退市。但是呢，未来能不能走，怎么走，这是暂时缓解了危机在里边。这就是因为涉及到一个，咱任何企业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做什么的。例如说，咱们现在年轻人找工作，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对吧？这个专业可能比较擅长，可能如果说学以致用，那是最好的。那这么局面在里边，但如果学的和你的学非所用，那可能会有其他问题在里边。是这么一个过程。打比方说，有什么情况？头些年有一个造酒的企业。好像在弄汽车，这过程中呢，反正也是曾经一度嚷嚷半天，但最后呢，不是自己品种，不是自己主打品种嘛，最后可能慢慢就销声匿迹了。 本身酒品好， 对，这 酒的品牌也挺响。 另外呢，还有一个 是非主业， 没错。另外还有一个钢铁这企业，好像先养猪怎么着那意思，可能觉得当时食品比较那什么，但最终呢，可能就这种靠非主营的品种啊，因为很难持久，因为不是你的强项，因为你所有的人员配备方面都是奔你主营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在里边。所以这要给关注了。 当然也分啊，比如说这个过去十年他们都不是做房地产的，但是又投资了房地产。 这个市场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呢，时势造英雄，这属于是 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也得综合来看啊，包括呢利润总额当中啊，它的这个总量 比 例,、 比例是不是， 对。 是。接下来我们还要说到这个资产负债啊。这个负债里面我们有时候看到有短期的啊，有长期的啊，那公司往往是被短期债压死还是被长期债给困死？ 一般是从短期债要多一些，可能被短期周转不灵。就咱说一个指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这 两个指标，流动比率是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这一般认为是大于一比较好。就流动资产比流动负债要多一点。 就是我手里的钱比我借的钱。 因为这个流动资产，流动，但是流动性比较强，所以说变现的资产，它作用在什么呢？你比如说现金，就是刚才现金流的问题，你比如现在就是银行贷款还款了，还款这时候，假如我这能及时把这资产变现，把钱还上去 ，OK， 那就良性循环。因为流动资产呢，可能是我随时能变现的资产，流动负债可能人家随时找我要的钱，我能够良性循环，要钱我能给 ，OK， 那这儿比较好，大家愿意跟你合作，而如果你这时候跟不上了，那可能人家。比如这次不顺利，人以后下次是不是跟你合作的问题？有产生画个问号在里边。甚至你一次两次 OK， 大家都是多少年朋友了，但你要三次四次，谁也不傻。这个呢，短这个情况。那么速动比率什么呢？它是流动资产减去存货这部分，这个把存货踢出去，这来看什么情况？这个呢，相对来说一般认为大于二比较好，就随着把存货踢出以后的结果在里面。就比方存货能否及时的变现， 就这个就是刚才这个刚才短期指标方面，另外还刚才说比如存货周转率情况，应收账款周转率，这就涉及咱们这个流动性，短期流动性能否跟进问题。你要长期债务呢，其实什么呢，其实企业可能都有一个长期布局在里边，长期到最后的时候到短期还款的问题，一般要求比方说净稳定资金比率等情况，要求是短期那个资金维持能够还上钱。因为作为银行一企业经营嘛，几个比重，一个是股权，一个债权。你要债权方面就银行贷款，贷款人家贷给钱以后你正常还钱，咱就属于比较优秀正常类贷款 OK， 人可以继续跟你合作继续贷款你都没问题。但是还不上钱，比如可疑类损失类等情况，在这个局面出现以后，那人家不敢给你贷款了，甚至开始采用的时候你贷款逾期要追款的情况，甚至你要申请展期人是不是给你展期的情况，即使同意展期可能条件要高了，这背景对你企业成本要增加了，这过程中那么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而一旦企业人起诉你破产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局面，有人向法院起诉你破产，这消息传开以后，那么可能也可能对负面影响更大，涉及声誉风险在里面。如果法院破受理破产以后，涉及比如债权人申请债权，就是像申报债权，这过程中可能一系列事情都出现，会雪上加霜这局面在里面。 好，所以一定要重视啊这个负债的问题啊。 对对对， 特别是这个流动负债、啊、 流动性，关键流动性能否保持维持，这很重要。 好，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呢是说了一些这个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当中的一些关键的指标以及背后的含义，以及我们怎么综合来看关联来看、啊、这其实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如果大家一定要做风险非常高的股票投资的话呢，这方面还是要多多少少啊，多和大家沟通和切磋一下。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啊，刚才您已经谈到了，就是对明年会有一个更加乐观的判断啊。那如果大家做一些布局的话呢，从指数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也看到有很多 ETF 类的这个指数基金。那您认为从哪些下手好一些呢？ 首先呢，如果从近期这种资金面来看呢，就是我感到从这个财经资讯看，许多资金开始介入 ETF。ETF 从这个份额是一个上升过程在里面。这个就是刚才什么呢？可能因为未来哪个主流品种不好说的情况下，那可能先做指数。因为指数呢，我觉得刚才说几类指数可以关注。一呢，如果上证指数，因为咱一般上指作为主要的嘛，上证五零指数，代码是510050，这可以琢磨。另外还有一个510180，这作为咱的上证指数都可以参考的。另外深证呢，就是159901、159002，就是深证指100和那个中小板。创业板是159915，这个就是创业板的 ETF 指数。 您都看好，没有哪个更青睐吗？ 这个、啊，你要哪个青睐？我觉得如果说投资者最笨的办法啊，咱就是50指数，或者180上证指数，因为咱们现在股票指数肯定关注咱们都是上指对吧？这上海指数像刚才2600点、2600点都是上证指数说的， 以它作为指标是吧？ 因为这作为指标的可能引起关注度更高一些。 好，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钟健先生做客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投资有风险，大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明晚再见。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